为什么不听我说话？陈楚在等你回来，为什么现在想死？你确定是这个时间吗？醒来。 陈楚看着眼睛，他红宝石般的眼睛闪闪发光。他告诉我，你会变得富有，要有耐心，钱会来的。假的我会销毁，剩下的你就自己跟着吧。鸟成楚，没有悔恨，没有生命，没有意义，没有希望。鸟成楚，鸟成楚，鸟成楚，鸟成楚。